嘉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想念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乐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懈精演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卖官。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现。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空中笑林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这周为大家请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演员曹云金，我们再次欢迎曹云金。 空中笑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曹云金，在这儿还得给您问一声早安。 昨天我们听了刘宝瑞先生的作品，这是这次推荐的啊。天津相声那也是名家辈出，都说北京是相声的发源地，天津是相声的发祥地，而且京津两地的相声也是交流特别的密切，很频繁啊。您也在天津接触了很多相声大家啊，老艺术家级别的这些人物。 这个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我的开蒙老师，田立和田先生。田先生真是能说得上是捧逗俱佳，而且尤其是单火单口相声，大家都知道，如果一个相声演员光能说对口相声，他不能代表他的这个真实的水平。在没有搭档帮助的情况下，一个人在舞台上完成一段单口相声的演说，其实是非常考验演员表演功底。为什么呢？因为单口相声纯凭一个人要把一件事情叙述的有情有景有理，有因有果，还得有笑料。所以说这个能说单口相声的都是不容易的。田立和田先生的好多单口作品其实还是刻画人物非常之细腻的。 是。 这个尚远肯定是了解的。而且田立和先生的表演风格也是比较有特点。 很独特。 对。从长相再到这个表演都是这样。 语言的节奏尺寸都与众不同。 天津有很多的名家其实都是田先生这样。比如说马三立马先生也是这种风格。马先生从外形上往台上一站，自带人缘。而且看见马先生您就想乐，什么都没说呢都觉得哟，这个老头可真有意思。田先生和马先生都属于外形是比较有特点的。天津的相声演员其实名家挺多的。其实有好多作品都是受了田立和先生的影响。而且呢老先生这个为人啊确实特别的好。我记得有一年我去家里去看他，他给我拿出来一份他手写的文章会的彩子，这是我们行话。其实彩子就是说这个节目作品的这个段子的文本，手写的给我一份，说这段子小子你拿回去你看看去，这文章会是我改的。因为田先生虽然说年纪很大，他是张少臣先生的徒弟，他是宝字辈的，别看他这么大的年纪，他在创新上还都是一直保持一贯。 对，头脑非常新，因为在他的作品当中能听到什么樱桃小丸子 等等这些现在的年轻人们非常熟悉的词汇啊。下面我们先请您听一段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买桥票。 到北京啊叫洋车，到天津叫什么呀？脚皮，拉脚皮的，那有什么呢？卖苦力气不成，分三六九等。有的那个早晨出车，晚上回家呀，哎，也就挣钱够喝粥的。还有那个早晨9点多钟出去，晚上得10点多钟回来，说现在的钱呢，哎，能赚这么个30-50的。还有有能耐的，下午5点多钟出车，哎，盯到晚上10点来钟，拿家里头1-200块。哎，最有能耐的拉车的，那得说是王文玉他兄的王二，呵，真有能耐。那小伙子车也干净，人也飒利，早晨呢，哎，10点多钟出去的，不到12点拿回家里500多块，他这么大能耐呀，把车卖了不卖车呀，抢人家去。还有一路拉车的，哎，其实不是骗子，地痞流氓。那会儿啊，天津净租界地，哎，八国租界，他上八道圈，那是拉车的。您看穿一小坎肩儿，也叫号坎儿，上完圈呢各租界都能去。这个拉车的呢，他专门在东车站那搁车，市里人不拉，专门拉那个旅客，外地来的快车旅客出站他不拉，慢车的旅客出站他才拉了。哎，都是这个山东啊、河北啊各县的农民，家里闹灾荒了，凑俩钱儿到大城市啊来打工来，扛着破卷一出站，两眼发直，脚皮啊，脚皮啊，行了，抬看这座来了，拉着车往那一搁，哎，别拿了，我管劲儿，你听他多厉害，他管这儿，哎，不是，我不是挡着你了，我胡扯，胡扯，上哪儿？我看小道子。哎呀，小道子，我，哎呀，都到了小道子了啊！您听他这语气了没有？东站距离小道子起码得200多里地。行了行了，上车上车上车。哎，别家别上车，咱先说个价。嘿，老乡，怕我冤你，不找你多要钱。上车上车上车。不行，最好咱先说价。嘿，先说价。行了，掏5000吧。妈妈就5块呀、啊、那哥说呢，也就3块，掏钱，把钱钱把过去了。为什么呀？平时打东站到小道子2毛钱，他愣要3块，回头想办法还被这2块钱得骗过来，一边拉着车呢，跟老乡搭个，怎么样老乡，钱钱喂好吗？太好了，那母来过，倒霉被抵交给人家了。哎，溜溜达达往前走，怎么样，家里头转的好吗？好吗？闹了骂啥了？哎，可不是嘛，家里头年成再问好啊，谁撇家舍业往外奔到河边了？哎呀，咱要捋着河边走啊，天黑不闹得了啊。别家越快越好啊，越快越好啊。你看那桥了没有？他一指解放桥，过去叫法国桥，一指那桥，这桥怎么样？这桥太好了，那老家木有啊。哎，你们老家哪有这个？要打算咱快打枪过去，我腿底一捻劲，有2小时就到了。好啊，那个打枪上过去吧。打枪过去你买枪票了吗？妈，我枪怎么还买枪票啊？多新鲜，你们家有钱，建完桥让大伙随便走啊，不买票哪行啊？多少钱一张票啊？2块，还凑5块钱这数。哎，这样吧，我拉你闯一回试试啊。家里年轻再本好呢，谁不愿意撇家舍业往外奔？哎，这样我也是穷人，穷人呢像是穷人， 我拉你闯回试试，要闯过去那两千不就省了吗？实在闯不过去的，不买不行，他再买。他拉着他呀走逆行道，多缺德呀！那法国警察多厉害呀，他能让他过去吗？结果呢，回去你看，我说不买不行，我这掏钱吧。你看我自己买，你自己买呀，人家不卖给你，你有好牌吗？没这砍价，人不卖。你看瞧那边，喝那边矮个的那个，那都是买桥票的。其实不是，那会儿啊，那是三井洋行，都是办护照的。叫我吧，拿这两块钱，过了河了，哪有桥票？怎么办呢？哎，马路边上点张废件车票。哎，老乡，你呀、啊、举着这票，走到警察跟前儿，你举着，他一看咱有票了，他这票咱过去了。他拉着他呢，走顺行道，那警察不管呢。别光听了，老乡不懂啊，举着票还没了，我买俩。哎，拉顶东南角，他把车这么一撂，你走吧去，咱讲好了，一次得拉到地方。哎，你这甭管了，我接手。那边有割车的，好几辆人力车了。哎，我说哥们儿，我这车上拉老乡，两包小道子，哪位去？您琢磨，打东站到小道子才两毛，这又进一大块了。这几个人都抢，哎，我去，我去，喂、哎，一个，赶不过来吧？过来往车，哎，往车呢，把车跟着一撂。老乡，上他车吧。哎，别介，咱听好了。一次拉到了，你看准保拉到地方不就完了吗？你怎么死心眼儿呢？我下班他上班，拉胶皮还有上下班啊。得了，把他找出去了。一个月呀，有这么两档，他是足吃足花，高级娱乐场所照样的享受，皇宫舞厅跳完舞，把舞女跨出来，天河玉大饭庄叫的菜，一边吃饭一边跟这个舞女吹牛。自己是哪个银行的买办，家里有多少房产地业，这舞女啊非要嫁给他不可。吃完饭呢，中国大戏院听戏，挎着舞女出来，在天河玉饭庄门口这么一站，呵，神气十足，戴着巴拿马的草帽，派的丝的西服，黑领结，白网眼的皮鞋，戴着墨镜，这手拿着文明棍，这手挎着舞女的胳膊，嘴里叼着牙签，心里想，甭看我每天拉胶皮，今天当着舞女非坐回胶皮让她看看不可。他这一嗓子喊过来四辆胶皮，要花杨长大爷，要花二哥没出错。 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单口相声买桥票，由田立和先生表演。好，听完了这段田立和表演的相声买桥票，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曹云金、刘云天和说的学电台。 说相声嘛，说说笑笑，大家伙高兴， 图个热闹。 说相声我也痛快。 嗯， 他上这儿来不图挣钱， 玩 啊，这就是玩。 对，这 现在我们说相声条件也好， 哎， 站台上， 嗯， 剧场灯光多好、哎，也不冷也不热也没风。 对。 过去不行，旧社会大街上站那儿说、 嗯、 围一圈人看，一会儿给钱，这捡不容易， 辛苦。 哎，可不是嘛、 嗯、 有名的演员好， 怎么呢？ 上电台唱去。哎，要提到这电台，那是由来已久。 是吗？ 想当初没电视就是电台。 哎，这早。 哎，要说干个电台就跟做小生意一样， 过去啊。 哎，但是那阵儿的电台以盈利为主、 哦、 这时间呢，这个唱大鼓，这时间说相声，这时间唱戏，艺人们包这时间段， 嗯， 哎，以广告为主， 广告 乱七八糟，您就听一乐，听一热闹。 是 啊， 哎，曹先生，今儿这样好不好？您在这儿给我们学一学这过去的老电台播音怎么样？ 学一学老电台播音， 您给学学。 行， 嗯， 那我现在就是一部收音机， 嗯， 看我这耳朵了吗？ 这是 调频钮， 您这双眼， 指示灯， 嘴， 音箱， 鼻子。 插座， 哎，这倒没有废品。 那现在我就开始广播了。 好， 当， 报时， 当，当，当， 还一下， 由0点到24点为本台广播时间， 连轴转， 希望各位按时收听。 哎、受不了。 首先，请您欣赏广告。 一上来就广告。 各位先生们， 各位太太们，各位太太们，各位先生们，各位先生太太，太太先生们， 碎嘴子， 您知道世界上什么最苦吗？ 什么最苦啊？ 那就是小孩没有奶吃最苦。 有道理。 如果家里的小孩没有奶吃，请用大手牌催奶灵。大手牌催奶灵，夫人奶妈吃下去当天可以催下奶来，催的奶就跟自来水一样，可以吃喝洗澡两用。 火， 注意，老头吃了无效。 这么废话吗？ 下面是评剧欣赏时间。今天我们特意为您安排了由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小白玉霜为您带来的 哪段 讲话？ 他不唱啊， 唱，讲完了再唱。 那可以听听。 他为您演唱的是现代评剧《金沙江畔》小酸枣的唱段。 这好，嚯，老唱片。 小酸枣滴溜溜的圆，浮云圈，纯天然。这谁放错了？ 嗨，我捣乱。 下面是京剧老唱片时间。今天特意为您安排了传统京剧《红娘叫张生》片段，表演者荀慧生。 荀派的红娘，这可不错。还是唱片。嚯。 叫张生隐藏在棋盘之 您这个怎么意思？ 对不起，演员吃咸了。 嗨，什么都往里放呢。 下面请您欣赏曲艺大观园。今天特意为您安排了著名快板表演艺术家李润杰为您演唱的《劫行车》片段。 嚯，这可是代表的曲目，这得注意听听。 老包送完了， 一句没唱啊，我捣乱吗？这， 谢谢李老师卖力气的演出。 这卖什么力气了？ 下面是插播广告。 又是广告。 各位先生们，各位太太们，各位太太们，各位先生们，各位先生太太，太太先生们， 碎嘴子又来了。 夏天到了，这么热的天儿，您不买顶皮帽子戴吗？前门外粮食店六必居新到了一批水獭帽子。价值45万一顶，没钱别买。 这不废话吗？ 下面为您安排了一段老录音，烙亭大鼓玉堂春的片段。这是一段老录音，特别的老。 是 表演者是烙亭大鼓表演艺术家王佩臣。 嚯，这可很难能听到录音带。 大明呀，那江山呐、太平春，坐下了正德呀， 有老 明君皇恩这个好当啊，开了考场啊，御笔亲 如。 先做这个三年呐、 杜如武 在山八南七里根龙底狂。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对不起，给他带的有点丢转。 嗨，还放点别的吧。 下面是听众点播的文艺节目时间。 听众点播的节目， 这次节目是由曹云金、刘毅强烈点播的。 我们俩点播的节目， 他们两个人点播的节目是曹云金、刘毅合说的相声。 一对没羞没臊是吧？有自己点自己节目的吗？ 首先介绍一下两个演员的艺术特点。 这还有演员介绍呢。 曹云金， 是他， 他可称得起是相声界的后起之秀。 哇， 口齿伶俐，表演大方，风度潇洒，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相声演员。刘毅， 这是我， 艺名刘云天， 是 他可称得起是相声界的混子。 混子， 口齿不清，表演恨人，面目可憎。据内部消息透露，他是女扮男装。 没有，我是男的。 刘毅， 身 高1.88米， 对， 体重230公斤。 公斤？斤。 性别男。籍贯天津。 对。 种族人类。 别犹豫。 高平头，短眉毛，小眼睛，大嘴叉，翻鼻孔。 这都什么模样啊？ 瓜子脸。 这瓜子脸不错， 倒长着。 完了。 没法看了。 此人呆傻， 嗯， 三天前不慎登上了一辆开往南极的火车，走时紧着内衣内裤，又发现死尸者，请通知本台面谢。 寻人启事啊，咱听别的吧。 下面是天气预报时间。 天气预报得听。 今天的天气， 嗯，现旱呢， 没看见，明儿再报。 废话， 明天风力一二级， 风不大， 风向南北， 南北风。 最低气温-38°C， 嗯， 最高气温-72°C， 老白干的天气。 下面请您收听，哑剧。 这哑剧是不错。不是这哑剧这玩意儿怎么听啊？不是咱听别的吧？咱 高原君上台鞠躬， 山东快书， 哎，先言稍叙，今天我买卖力气给你唱一段武松打虎。 好， 打板就唱， 嗯， 讲了个讲，讲了个讲，讲了个讲，了个讲，了个讲，先言碎语不要讲，下回书里边说短详。高原君下台鞠躬， 完了。 铁棍子牌通便铃，一通就灵。 嗨，那咱听别的吧。 只听过没见过，二万五千里呀。有的说没得做，真是不容易。哦哦哦哦哦哦哦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啊！ 木棍子牌通便铃，一通就灵。 又来了是吧？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现在我们在首都工体育馆为您现场直播一场世界重量级拳王大赛 体育节目， 是由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重量级拳王迈克泰森来迎战相声演员曹云金。 你这不作死吗？ 首先在裁判员的带领下，伴随着悠扬悦耳威武雄壮的运动员进行曲，步入比赛场地的是重量级拳王迈克泰森。 是， 泰森一入场，场内一片喧哗，各国的美女发出了惊人般的吼声。 都怎么说？ 泰森，我爱你。 嗯， 泰森 ，I love you。 泰森呐，耐死你了。 这还东北朋友。 紧接着，曹先生也步入比赛场地。 嗯， 双方的运动员站在了拳击台上，场上充满了火药味。好，主裁判已经准备开始第一回合的比赛。 嗯。 好，第一回合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曹先生十分灵巧，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一记非常有力的左勾拳打在了对方右脸上。 好， 哎，似乎对方没有什么反应。不好， 怎么了？噗， 打 ，1 2 3， 不是你倒了。 4 5， 站起来。 6 7， 起来。 8 9， 站，站起来。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我说死了吧。 在这次节目当中，我们收到了很多青年朋友的来信， 嗯， 反映我们节目当中传统节目太多， 对， 希望增加一些流行歌曲， 这就好。 在本次节目当中，我们特地为您安排了由动力火车演唱的《当》， 嘿， 请您配合。 怎么配合？ 举起扇子砸自己脑袋，听见当了吗？ 听见了。 点播完毕。 就为打我呀，什么乱七八糟的。 哎，在这次节目当中啊，介绍一下这个红烧肉的做法。 餐饮 请把这个牛肉切成一块一块的、把葱啊切成一段一段的，把姜切成一丝一丝的，抱起孩子抬左腿，往锅里边倒油，把孩子抱在胸前，抬右腿，把油烧到8层热，把孩子扔锅里。对不起，串台了， 别学了。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曹云金、刘云天表演的《学电台》。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善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好，上半时段呢，空中笑林呢就暂时先请您听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金子啊！我们在广告之后接着回来，主持人尚远，特邀嘉宾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演员曹云金继续跟您聊。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播送今天早上6点钟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26度，今明两天本是多降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今天白天降雨主要在东部和南部地区，大家外出要带上雨具，山区和浅山区应注意防范持续降水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也请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小雨，东部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登山。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指数为2级，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清除。今天本市最高气温29度左右，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天气有些闷热。今天天空云量较多，云层较厚，紫外线气象指数是2，照射强度弱。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怎么离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解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抓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再次欢迎曹云金。 空中笑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云金，祝您各位永远快乐。 上半段我们正好聊到了田立和田先生啊，也听了田先生的一段作品。 田立和先生这个作品吧，就是个人的特色特别明显，而且他还创作了好多的段子。比如说他写的杨左之交，这段杨左之交一直就我把它作为脱妻献子的电话部分用。我呢根据我个人的风格又把这个作品又把它扩大了，因为原来比如说它是一个5分钟的一个电话，我又把它扩大到了有10分钟左右的这样。其实相声是什么？相声就需要100年来这些一代一代的相声艺人把传统相声拿过来，经过自己的表演方式进行改编，然后创作出来的新包袱搁进去，不好的旧包袱拿掉，然后传给下一代。所以我们现在所听到的传统相声都是这样一点一点的一代一代相声艺人改的。那天我在剧场里演出，天津千祥艺的一个年轻相声演员来了之后跟我说，说哥，我一直想跟您说，我好多段子用的都是您的包袱，我一直就不认识您，没见过您，我想跟您打个招呼。我说没事，你随便用，因为我说我用的传统相声里的包袱，那有可能是刘宝瑞先生，有可能是马三立先生，有可能是马季先生，一代一代的相声艺人，我说这不是我的，我写出来的东西也都是所有相声人的。 这也是相声在艺术作品传播当中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对演员或者一位演员创作的作品红了之后，就变成了整个相声界人的财富了。 所以说相声他都得是一家人。 至于表现出来什么样，风格啊、格调或者艺术境界到达什么样的层次，还是有不同的。好，上半段我们听了田先生的单口作品，下面我们要请您听的是田先生和他的夫人张文霞女士带来的方言论。 我们俩呀是夫妻档。 对， 她是我的老婆， 她是我的老公。 哎呀，老公还干嘛那么咬言咬字的？ 对，这个字必须重声，要轻声就不好听。 念轻声我是老公，这差点，这是不行。 我今年81岁。 我今年79岁。 我们俩加一块是160。 我还想活到250呢。 真是，各位想听啊，还是抓紧听。 为什么？ 听一天少一天了。这个岁数，再过几年您还想听，我站着说功夫大了，恐怕坚持不住了。 那怎么办呢？ 我得坐轮椅上给您说。 轮椅啊，我推着你。 哎，你还别逞能，到那时候啊，你也推不动了，你也得坐到轮椅上。 好嘛，还得雇俩雇工。 哎，边上还俩穿白大褂的， 这是 医生和护士，还有四个穿蓝大褂的， 这是 殡仪馆的呀。 玩命啊！ 真到那时候，别说了。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对， 要真玩命还说呀，应了天津卫一句土话，跳边话是辣了骨锥子，嘿嘿，作死。 辣了骨是咱们天津土话， 对， 学名叫楼骨。 对，您是天津人呢？ 我是土生土长天津卫的人。 哎，对天津土话，尤其你这个年龄段有研究。 哎，对， 我问你啊，有的天津土话一个词两种解释，还有一个词多种解释 啊。你得举个例子。 比方说吧，烙饼 啊，对，这个两种解释。 嗯， 就把面和好了，放在称里来回一翻个就熟。 哎，这是烙饼啊。 烙饼吗？ 半夜睡不着觉，在床上来回翻个也叫烙饼。 跟烙饼一样 啊，比喻的多形象。 哎，对，恰 当。还有一句牙碜。 哎，这个知道 啊。 吃东西带进沙子去了 啊， 一咬嘎吱嘎吱的刺耳的声音 啊， 这叫牙碜。 哎，还有说脏话对方听着非常刺耳，这个也叫牙碜。 哎呀，你看你说的是那话多牙碜呢。 哎，对吧，这是天津土话。 对， 你看我跟着一站，言谈话语，我这个身材体型也按着天津的土话给我定个位，我属于什么人？ 你呀、 啊、嗯， 你是中国人。 你这是废话，可不中国人吗？ 你呀、 啊， 你叫连巴人。 连巴人？ 哎， 啊，说这意思是什么呢？ 说你又瘦又弱。 我是广瘦不弱，这个比喻不恰当。你再换一句。 换一句。 嗯， 你叫干巴人。 对了，干巴人 啊， 够干的了。哎， 干巴人。 哎，再干成木乃伊了。嗯， 别干了，现在就没人了、 啊、是 掉河都不趁底儿、 啊、就是 啊， 我给你定个位吧、啊、 你给我定个位，往这儿一站一立 啊， 我这说话这意思您看我像哪种人 啊？你这个表情 啊 啊，这个风度气质，用天津土话说呀，你是居面人。 居面人这怎么解释、 啊、这个 啊， 就是说你呀、啊，综合素质好，受过良好的教育，说话办事特别的稳重。 不行不行。 怎么？ 人家都知道咱俩的关系。 嗯。 当着大众那么捧我，不好意思。 哎呀，我就得这样捧着你说呀，我要在这儿把持你啊，一会儿就反死了。回到家里头折理起来，我受得了吗？ 我是外路人 吗？哎，你说天津管这个小男孩，这婴儿啊，叫什么？说 叫小小子。 像小子。 对， 再大一点的呢？ 大小伙子。 哎，小老爷们。 哎，大老爷们。 对，在过去呢， 有身份的人，白领男同胞之间互相称呼，称呼什么呀？ 称呼先生。 先生，也有称呼爷的。 对 啊，张爷、李爷、王大爷嘛。 对， 走在街上，这位一叫那位，那位回答的时候，几个爷重叠起来穿成一串，显得特别的亲热。 是吗？ 咱演示一下。 可以呀、 你姓张，你现在就是男性了。 哦，可以。 哎呵，张爷。 爷爷爷爷爷爷爷。 你看，多亲热 啊！ 回答一个爷显得干脆。 是吗？ 张爷。 爷。 好听，回答俩爷就不一定好听了。 照样。 试试。 可以。 张爷， 我不叫了。 现在天津人说天津土话的并不多了。 哎，很少了。 推广普通话。 对， 尤其我们演员，相声演员必须普通话达标。 必须的，必要的时候呢还有北京的土话。 哎，得说点北京土话。 对 啊。还有一个新兴的行业。 哪行？ 婚礼主持人必须普通话达标、 哦、 还得做到远亮清纯 好听。 哎，对，悦耳有悦性。 对， 可是我前几天参加一婚礼， 嗯， 不知道哪儿请的这位主持人，他说的这个话呀完全是北京音 啊， 但是用的这个字都是天津的土话的字。 哦，北京味儿，天津字儿，这叫天普。 对，天津的普通话。 对， 特别有意思。 哦， 我听完比相声可乐 啊。您给你学学。 我给你教教。 可以。 现在我就是那天婚礼主持人。 嗯， 闪亮登场。 好，欢迎。 各位女士，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下午 滋儿个。 哎，滋儿个 就是今天呢。 啊 啊，滋儿个是张绍周先生。 张绍周先生。 赵素贞女士。 赵素贞女士。 喜结良缘。 喜结良缘。 真 是我太宰你了。 佳偶天成。 佳偶天成。这字眼太难受了。 我夙愿他们白首齐眉。 嗯。 这儿个。 这儿。 高朋满座。生有如云。 你就甭拽了，就这舌头还拽呢。 我宣布、 啊、 张绍周先生赵素贞女士， 嗯， 结婚典礼现在开始。 哦，开始了。 看， 哦， 一对新人。 好人。 手牵着手向我们走来了。 嗯， 请大家伸出双手，以热烈的掌声对他们表示祝贺。 哦，祝贺。 掌声热烈点，再热烈点，给力，鼓劲，鼓掌，开花， 开花。 看一对新人已然走上台来了、 哦、 请看大屏幕。 嗯， 现在请主婚人， 嗯， 证婚人，介绍人， 仨人， 以及双方家长， 嗯， 上台入座。 好入。 现在请男方的家长， 嗯， 他的母亲讲话，鼓掌。 嗯，又来了。 我呢，代表我们全家， 嗯， 向今天参加婚礼的各位领导、各位亲朋好友表示感谢。 嗯， 今天两个小青年 从有爱到恋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组织了自己的小家庭。我祝愿他们快快乐乐，高高兴兴，健健康康，把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我的心愿就达到了。 这位是天津人。 我呢要求我们两个家庭绝不互相干扰，只能互相的帮助。 嗯， 我保证绝不干涉他们的内政。今天把我们的家庭情况向各位报不了 啊，介绍介绍。 家里头不管大事小事， 嗯， 啊，都是我说的算。 嗯， 我做主。 哦， 我是大猫，他爸爸是片四。 片四。 他们这个小家庭呢，当然了，儿媳妇是大毛，我儿子是片四，只有这样小日子才能过好。我呀宣布一下，我们这家庭啊母系社会，大家别笑话。好，我得讲话完了。 好 好，刚才的讲话坦率，热诚， 呵， 幽默风趣，并富有很深的哲理。 行了，你那舌头就别拽了。 现在请女方的家长她的父亲讲话，大家欢迎啊。 哦， 出场。 父亲讲话了。 我呢首先代表我们全家向到场的亲朋好友、各位领导表示感谢。 这位是杨柳青人。 说实在的，在人前大队讲话，我还是头模。 哦，就头一模。 不是当大伙和夸个孩子。 嗯， 我们姑爷是高富帅。 嗯， 我们闺女是小清新。 哦， 天生的一对。 好， 为了陪家姑娘。啊，在经济情况力所能及的这个条件下 啊， 尽量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 好， 就是希望小两口子把日子和和美美的过好了，比方都强。 对， 可是有一样，日子长了，没有马勺不碰锅沿的。比方说，举个例子，两口子打起来了， 哦， 闹到我们头上。 您，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俩一句话。 哪一句？ 我们俩老人啊， 啊， 都是打酱油的， 打酱油的。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张文霞合说的《方言论》。 您跟我们说说啊，这个当年跟田先生学习的时候有什么好玩的故事？老先生眼里吧。 其实田先生他是一个生活在天津的老头，但是田先生的作品当中其实你听不到什么天津味，他还是北京腔北京话。 哎，这可能跟当年张寿爷的要求有关系。 对，必须得是北京腔北京话，这个字正腔圆。田先生其实他不是一个特别严厉的老师啊，他是一个挺慈祥的老师。因为什么？他呀在北京北方取笑带好多的学生，好多调皮捣蛋的学生。老头呢也不能太较真儿，太较真儿呢有时啊就让这孩子们给气着了。因为孩子们那时候都小， 是 他带的那学生都小，太跟着上令着急呢，怕老头就真的给气背过气去了。 这个脾气心性都被磨过来了。 对对对，他更多的其实像他这样的名家呀，他不是在给你掰镊子。我们管这个教学生叫掰镊子，小孩的嘴啊就像这镊子一样，摁一下只要你一撒手他就回去了，就是怎么教的他明天就怎么还给你。他这种级别的艺术家表演大师，他更多的是得跟成熟演员的交流，他去点醒你。你要说他纯一点一点的教学生，从刚开始我觉得那真的有点大材小用。 嗯，那么下面我们再来听一段田先生的作品， 请听田立和的单口小段劝架。 比如说两口子打起来了，街坊邻居给劝架，这里头有个规律，男的劝架向着男的，女的劝架呢向着女的。比如说两口子正打着了，这女的 一拉门进来了，男的算倒了霉了。哎，我说大哥哥，你怎么又跟大嫂打架？你听他这话了没有？大哥哥，你怎么又跟大嫂子打架呢？这意思呢，完全怨大哥哥。哎，我说大哥哥，你怎么又跟大嫂打架呢？啊，大嫂子哪点不好啊？打扮这院来，我想看大嫂子不错，人也老实，长得也漂亮，哪点对不住你啊？你看给你生这孩子啊，跟胡告子一样，几年喇叭大了，就是你的帮手啊。我告诉你吧，你别不知足啊，你在外头挣钱难呐，大嫂子在家里头也不容易，买菜做饭洗洗涮涮，被你们爷儿俩搭进的那是舒舒坦坦，干个结结的。你别不知足啊，我告诉你，你这花钱雇人呢，人家还有个伺候不伺候了，你准备大嫂子急了好点的，她往炕上一躺就是你的累赘呀，这有三长两短的，你打光棍去。哼，大嫂子别跟他生气，走上我那屋去。你看干嘛这么拧，走啊。哎，是不是这样？要换个男的劝架，得女的算倒霉了，一拉门进来。哎，我说大嫂子，你怎么又跟大哥哥打架？换过来了啊，大嫂子你怎么又跟大哥哥打架啊？也没在你个倒霉娘们儿，吃饱了没事儿，这撑着难受，找茬打架玩儿啊？你又骂哪人的？你不就会养孩子吗？看你养这孩子那模样，脑袋长得跟那显菠萝一样，上边不是疤子就刺儿。哎，大哥，这小伙子哪点对不起你啊？多精神呐、啊，有能耐，有文化，能挣钱。大妈，你别看急得好点的，你有嘛好处？你倒霉去吧！大哥，别跟他生气，哪那么大功夫理他？走，自个儿咱洗澡去。是不是这样？要换一个就麻烦了，进来女的劝架，完全向着女的，一会儿仨人一块儿归派出所。咱们想想啊，哎呀，大嫂子，你怎么又跟大哥哥打架啊？你看看大哥哥，义嘛，哪点不好啊？这小伙子长得多精神，多漂亮啊！人家老实，在这院里头低头来低头去，我别不告诉你说，打一般这院来呀，我就看大哥不错。你把他急得好点的，有你嘛好处？你个倒霉娘们，缺德样，倒霉德行。大哥，别跟他生气，走，上我那屋去。这不就麻烦了吗？换一个男的劝架呢，完全向着女的，一会儿非动菜刀不可。再来呢，这两口子正打着，这边一拉门进来，哎，我说愣子，哎，怎么不叫大哥哥？大哥哥没有啊，改愣子了。哎，我说愣子，你怎么又回事？怎么又跟大嫂打架了？啊，大嫂子哪点不好？人也老实，长得也漂亮，你看着不好啊，我看着不错。咋嘛？站不站不就动手，凶性还不小，你有嘛拿人的？就你这个脾气搁哪儿也不行。大嫂子别跟他生气，走，给我洗澡去。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单口小段劝架。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主持人尚远和特邀嘉宾相声演员曹云金在明天早上空中笑林继续和您聊相声。 说冰糖葫芦儿甜，可甜里面它透